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环境监测总站预计，日前的中国北方地区的部分空气质量将出现中至重度污染，其中的北京、河北等地将有重度污染。中国华北地区北部、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大部分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东北局部和华北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西北局部呢受沙尘天气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今天呢，华北地区大部分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主，个别城市呢可能会出现中至重度污染。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表示呢，大气条件呢是不利于扩散，污染物是逐步积累，北京和河北中部的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将出现重度污染。预报显示呢，预计在18日，华北北部、东北北部、华东、华中、西北大部和西南局部地区空气污染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西北、东北、华北的局部地区呢空气质量将有中度污染。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京津冀区域中北部空气质量将略有改善，北京、天津和山东东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呢将有中至重度污染。大家早安，我是主播Nico，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资讯全分享。央行呢是进行了3030亿元的 MLF 操作，上调6个月以来和1年的 MLF 操作利率。央视回应呢，中标利率经常在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化。中标利率上行的并不是加息，观察是否加息要看是否调整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去年4季度以来呢，物价上行导致实际的利率下行。对此呢，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央行的逆回购和 MLF 中标利率是通过央行的招标交易对手投标产生的，此次中标利率上行的是市场化招投标的结果，观察是否加息呢则要看是否调整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中标利率上行并不意味着加息。北京楼市急剧升温，引来了调控之手。2月以来呢，部分银行北京分行是暂停放款，北京的房屋中介已跟无额度可放的银行暂停了合作。不过多位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呢都能放款，不过放款时间呢会延长一些。北京呢可能升级调控政策，当然这也是因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修订版呢将遏制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加了进去。目前呢很多银行已经收缩了住房按揭贷款的 新增规模，且不少银行和地方分行呢向总行汇报房贷数据和投放计划的频率也大幅提升。业内人士表示呢，伴随着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和银行自身的主动调整，预计呢今年银行整体房贷增速将大幅放缓。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卡上呢是多出了7万元，到处找失主，折腾多日发现竟然是自己的。直到日前的银行帮忙查询之后，赵女士才想起来，她一年前呢曾经买了7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转入账户，而非别人错打。报道称呢，在1月27日，市民赵女士的中信银行卡内呢转入了7万多元，她以为是别人打错了。一个多月以来呢，赵女士一直没敢动这笔钱。同时呢，通过银行查询的转入账户，发现呢转入银行为农行杭州宝芝支行。在3月13日当天呢，有7名失主打电话要来认领这7万多元，但是谁都不能说出这笔钱的具体额数。现在呢，得知真相的赵女士是连连抱歉。她说理财到期呢，她没想起来，而且转入信息呢为外行转入存入，她就误以为是别人存的，给大家呢带来了麻烦，特别不好意思。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调整下心情，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时段呢，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纽约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宝宝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似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协调你可让我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你没有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今天呢是周五了，此刻在上班路上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轻松一些？因为坚持过今天就要迎来周末了。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周到底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说到这一周发生的事情呢，很多人聚焦的热点都是315。那么最近315的晚会大家看了吗？每年这个时候啊，对某些企业呀、公关公司啊、监管部门来说，那都是不眠之夜呀。除了晚会广告里出现的品牌可以安心的睡大觉，其他的企业就算犯困都要睁着一只眼。曝光名单当中呢，当然也包含了无印良品旗下的超市呢出售来自于日本核污染产地的食品，耐克呢时隔五年又出现了气垫门，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网站成为最大的虚假广告的垃圾站，还有呢健康讲座谋财害命专害老人，三无体检队魔爪呢是伸向了几百所学校，饲料企业呢瞒天过海的非法添加各种禁药等等等等。当然在这当中呢，无印良品应该是非常痛心的，因为他的官微还给央视的财经晚会的内容点赞了呢，谁知道一个小时之后自己就这样上了黑榜了。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赵薇的这首《我和上官燕》。听完这首歌呢，接下来我们依旧关注一下到底在这一周还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两张无知的脸，我们彼此怀念，在隔壁的房间似水流年，繁华的大都会护城河的西和沿，古老城墙边淡淡自己甜，空气里的雾甜，声音里的夏夜，想起来不远1998年，六号楼九单元现在早已拆迁，我和上官燕曾分租两个房间，我们不常见面，我很忙，你很闲，那些艰难岁月梦想好难实现，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一眨眼1999年， 只想关于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北向南，从京开路到蔡湖营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东二环南向北，从龙潭东路到中石里四巷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西二环南向北，从广安门桥到西便门内大街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莲石东路西向东，从莲芳东桥到青塔小区西侧路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姚家园路东向西，新火西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大江哥吧 叫我水手， 水手，他们用的东北枪，去了太远的地方，人在红白。 我相信呢，在315的晚会当中啊，最搞笑的应该要当属这个互动百科了。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网站被曝光呢，其平台上有大量的虚假信息。后续呢，当然我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央视点名的互动百科最新一条的微博是：你真的了解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吗？同学们，你这是几个意思呀？当然呢，对此好奇的听友们也不用费劲去查了，因为目前这一条博文已经被删除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火，非常热情似火的一首歌，希望这首歌的激情也可以点燃这个沉闷的早晨。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偷袭。想你，别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 首火，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看一看这一周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说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要打，那么影视剧里的假到底谁能来管管呢？日前的女星沈梦辰就揭露了现在古装剧拍洗澡戏的内幕，看到真相，鬼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翻江倒海。要尊重艺术，你们能不能够正经一点啊？现在的影视作品啊，走心的精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想当年那美人出浴的场景，那叫一个美。王祖贤、张曼玉，您瞧瞧人家的一颦一笑，肤如凝脂，可人的样，导演啊肯定不忍心让他们玩这种喷蒸汽的假套路。当然有人啊是一美美千年，也有人恨不得时光是倒流删存档。最近呢，听说韩红录制《天天向上》的时候，被汪涵问最想销毁的照片是哪一张啊？结果呢，韩红就非常耿直地说：“啊，就是那张，那上面写着韩红听了会打人的那一张。”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深线北向南从京深路到教堂胡同连续拥堵35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连续拥堵33分钟。拥堵距离 1.5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西三环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中路连续拥堵32分钟，拥堵距离 0.6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莲石东路东向西，从莲花池西路到莲玉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北三环西路北向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厂洼东一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从天坛路到广渠门内大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5到16摄氏度，上海多云转阴，9到15摄氏度，成都阴8到15摄氏度，天津阴6到16摄氏度，石家庄多云7到18摄氏度，保定多云3到17摄氏度，涿州多云4到16摄氏度，廊坊阴转多云5到16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11到16摄氏度，德阳多云8到15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则趣味的新闻。近日呢，广东某中学是起草了男女交往校规热传，它包括呢禁止同进出饭堂、互为彼此打饭、禁止为异性拎包和外套等。校方称啊，这个本校男女生交往过密的现象比较严重，初衷呢是为了规范青春期正常的交往行为。规定里呢有些措辞呢确实也引发了网友纷纷的吐槽。其实我看到这条规定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生涯呀，你们呢？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看莲花。 这自己的一举一动被人记录下来，真的是挺糟心的，保不准以后会变成什么梗或者是黑历史呢。今日呢，重庆女孩王瑶就被她的男友真的是吓坏了，因为她发现自从认识了她以来吧，自己的事情都被网友记小账本上了。在网友的小小的本子里面呢，王瑶借钱逾期未还，跟男的暧昧，对男朋友甩脸色，鸡毛蒜皮的事情通通都被记录在案。想想就有一点点可怕。男友回应说呢，这记录就是我对他的关爱，自己呢是把女友当做了结婚对象来考虑的，所以呢要多方面的考量。其实想想人家记个账有错吗？试想一下，情感上健忘的男人跟选择性失忆的女人吵架，那种感觉一定非常的痛苦吧。所以呢记个账本，吵架时呢黑历史就一股脑的端出来，弹药充足，有理有据。哎呀，广大的这个男同学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学着点了。好了，听过了这一条奇葩新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如果明天。这个早晨来一点点小清新，希望你会喜欢。 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没有人能看到。

你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那条新闻，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广大女性们都是嗤之以鼻的。哼，跟女人讲道理，你们想什么呢？时刻记录女友的黑账本自然会惹人生气，但是想要两性关系和睦，我们还得走心呢，你们说对不对？日前呢，在乌鲁木齐，一个小伙子呢用一块花费了100万的33吨重的大陨石就向女友求婚，并且成功了。小伙子说呀，我女朋友就喜欢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以呢，我就买下了这块大陨石。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其实呢，我也很担心，哇哦，那么一大块的陨石撞到地球上，恐龙就是被它撞毁灭的吧。好吗？其实这个恩爱秀的也是非常的棒，足以让呢又懒又穷的 loser 们看傻眼。所以各位广大的单身男青年，看看人家找个老婆多花心思，多花情感，多花钱呀，你们也得加油啊。接下来送上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艾嘉的《忙与忙》。生活再忙呢，我们也要适当的停下脚步，天天听听音乐自在游，让你心情变得好一点。这个广告是不是打得有点生硬啊？好了，赶快来听歌吧。 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 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 我已经遗忘。 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01061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呢，为了维护中国游客的合法权益，中国驻印尼使馆呢进行了或许是将近一年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交涉。日前的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出公告，表示驻印尼使馆领事参赞驻迪呢近日是分别约见了印尼移民总司国际合作司代司长哈多诺以及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移民局局长卡哈鲁丁。驻迪呢在会见中表示，近年来呢随着中印关系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来到印尼旅游经商。近期呢，使馆收到了一些中国公民的投诉，反映啊，他们在印尼出入境时受到了机场移民官索要小费。希望呢，印尼高度重视此事，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切实的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当然，这也是符合印尼方的利益。大家早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自2016年十月开始呢，一些城市及部分的热点二线城市出台了严控政策，在楼市高烧得以降温的情况下，使得一二线城市的购房需求开始外溢，环一线周边城市及部分热点城市的量价得以升温，环比涨幅呢是全国居前。面对这一动向，又一轮房地产调控悄然开启。自2月28日以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共有11个城市出台了限购或者是限购升级措施。换牙贵主要是说呀种牙贵，那么种牙真的贵吗？此前呢，有媒体调查发现，在公立医院一颗种牙的价格呢在6000元到1.3万元之间，其中的种植体的费用呢占了很大头。日前呢，走访北京几家口腔医院发现，种牙的价格确实是不低，一颗牙呢多在万元以上，其中的一家牙科门诊种牙的报价在1.5万元到2.3万元。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种植科呢了解到，种一颗牙的起步价呢在1.7万元，而在附近的一家医院种一颗牙呢最低报价也在2万元左右。对于种牙贵，准备呢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种牙的韩女士深有感受。她说呢，在这里呢种一颗牙的花费至少在17000元左右，种好一点的牙呢则需要几万元，这样算下来换口牙少说也得40万以上了。所以说换口牙一辆宝马没了，这个说法呢一点都不夸张。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之前呢刚刚结束的3/15的晚会。央视3/15晚会日前是曝光，无印良品、永旺超市等实体超市呢是惊现了日本核污染区的食品，而无印良品的官方微博也是显示，无印良品呢在3/15晚会进行时曾点赞了央视的财经官网3/15相关的博文。有网友评论称啊，这是实力打脸，也有评论表示呢，点赞也救不了你。据央视的报道呢，是2016年的9月，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在执法检查当中发现，在无印 应良品的超市，一些日本食品的外包装上都贴上了产地为日本的中文标签，但是当揭开中文标签之后，露出的这些产品的真实产地为东京都，名列为国家禁止进口名单。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听好歌吧，送上来自于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应该是一首正能量的励志歌曲。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 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自在游。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够正面了吧？够励志了吧？够给你们带来力量了吧？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还是盘点一下这一周到底发生了哪些奇葩事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话说呢，近日南京西峡公安分局呢接到了报案，一对老夫妇呢称儿子小柯呢已经失踪5天了。家长说呀，儿子大学毕业3年，前些日子呢让父母给钱在南京买房，说没房子啊女朋友都找不到。这老两口呢是东拼西凑拿出了40万，但是儿子嫌少，给父母呢发了条遗书信息就消失了。可是你们知道吗，当警察找到小柯的时候，他呢正在出租屋里睡觉，在父母什么时候都变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了。这个小伙子小柯呢，我劝你是赶紧走吧，无能又没志气，只懂得敲骨吸髓的啃老族。你知道吗，父母养你养到18岁已经没有继续供养你的义务了。其实现在很多啃老族都是很让大家寒心的，上了大学有手有脚，找一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不丢人。对于在生活中辛苦打拼自力更生的人，我们都是双手点赞的。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小柯的日子。有的时候嘛，日子都是自己一点点的过出来的，不管幸福快乐痛苦失落，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丰富多彩的日子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北向南从上地东二路到建亭桥连续拥堵63分钟，拥堵距离 0.8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莲石东路西向东从莲玉桥到青塔小区西侧路连续拥堵62分钟，拥堵距离 0.6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宛平桥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南苑东路西向东南苑路辅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阜成路西向东从西三环中路到阜成路南二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转晴，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17度。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住的他放下也罢。 买房呢，我相信是很多人心中的痛。最近的吐槽一线城市房价逆天的文章也特别多。其实大家哎，都别盯着一线看，这二三线的房价，你现在就买得起了吗？好像我现在已经有点傻眼了。好在发现呢，穷尽家里的三代人啊，在北京啊、上海一线城市，我们也买不起房。这不，我就释然了。我觉得现在我活得也挺逍遥，也挺快乐的。我们年轻的生命怎么可以被区区的几块砖头给耽误了呢？没有理想和情怀，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小男人大男孩》，希望你会喜欢。当然呢，借着这首歌，大家也是稍事放松一下。 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狗阿猫其中选一个当我女人，让我好好的疼。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就要像个大人。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费，因为我是少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 聊到今天的奇葩新闻的最后一段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吧挺有意思的，也是希望呢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希望大家共勉。说呀，之前有个小伙子打车到清华，车上呢就聊起某人前两年就买房了，真是啊人生大赢家什么之类的。 这时候呢，出租车的大爷就默默听了很久。他说，我家拆迁分了几套房，但是我就是一个开车的，可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呀。如果你们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人生的目标就是在北京买房，而不是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试问那么我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所以呢，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买房当成你人生的唯一目标，或许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干粮总会有的，我们要学会向前看，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我本人也很喜欢，来自于萧逸歌的《找个人来爱我》。 找个人来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南向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广顺北大街到新北路有 1.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红军营路到平翠西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长春桥西向东从西顶路到全宗南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阜成路西向东从西三环中路到阜成路南二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转晴，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17度。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起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跟舞台上拥有丰富面部表情的相声演员，或者是活跃在各种聊天工具的表情包截然不同的是，私底下的岳云鹏十分的沉默寡言。搭档孙越拿北京话来形容他，就是三脚啊踹不出个屁来。他的徒弟呢也曾经因为岳云鹏的少语而第一次呢去师傅家，不敢说自己渴了想喝水。岳云鹏上的第一档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里，其中的一期是让嘉宾选择一种职业去打工赚钱，最后比拼的谁挣得多。沙溢等人呢都选择了挑夫等处在闹市区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岳云鹏呢则选择了美甲师。他在一个大学门口支起了摊子，不时地说一句要美甲吗？整个节目里他几乎全程一人，少有人问津。成为现象级的明星或许只需要短短的几个月，甚至是短短的几天，岳云鹏无疑是幸运的。然而跨进那个门槛以后呢？据说呢，德云社的后台惯常的情节是大家在聊天说的热火朝天，岳云鹏一句话不插，只在旁边跟着笑。搭档孙越解剖呢，为什么台下的他不爱说话？他是怕说错话，他像是一个常常不安的局外人。其实我们很难解释岳云鹏之所以走红的原因，沉默寡言话少，这是跟岳云鹏接触过的人对他的普遍评价。再说的诙谐一点，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孙越这么形容他，他说啊，我头一次见他的时候，北京话就是哟，这个人怎么这么牛哄哄的呀，坐那也不说话，逮谁也不爱搭理谁，跟他开玩笑他也就敷衍一下。曾经的郭德纲指着孙越对岳云鹏说，你想登堂入室就得跟孙越踏踏实实的干。而老郭呢私底下也跟孙越说过，他说啊，我没工夫看着他，你就帮我看着他吧。可是场面上呢，郭德纲介绍岳云鹏则用的是我的徒弟，他是个角儿胚子。其实在当时的德云社，同是角儿胚子的还有六七个人，可最后为什么是岳云鹏冒出来了？学相声是一个功夫活，一般的途径都是小孩从六七岁就开始磨练基本功。岳云鹏呢接触相声时已经十六七岁了，整整晚了十年。而且呢他的性格木讷寡言，初入德云社时至少面临了三次被开除的危机。如同郭德纲区别于传统相声的表演形式从而获得成功一样， 岳云鹏呢，在相声这件事情上，他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不可复制的表演形式。孙越分析道，他说啊，他的相声有30%-40%是老的相声桥段，介乎于60%-70%是临场发挥，包括他的个人魅力问题。别人的相声呢，靠听广播里就行，但是现在呢，网上大家都说岳云鹏的相声你必须得看，因为他的包袱结构，他的笑料都是靠表情靠动作。岳云鹏用一种蛮力学会了相声。13年前，当他初遇郭德纲并决定追随他学习相声时，他还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孙越分析，他那个时候迈进相声之门，只不过是我有可能走错了，我有可能走对了，但是在我无路可走的时候，这条路干嘛不走呢？后来的结果证明，岳云鹏走郭德纲，而当他做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时，他觉得郭德纲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不算很久以前，他和周迅合作的《西游奇遇记》回来以后呢，他非常兴奋地告诉周围的人，他说啊，周迅人特别好，以前呢是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人。那个时候他似乎忘了，其实那会儿他也逐渐成为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人。然而娱乐圈里一日大约能抵上世上一年吧，对于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人这个职业，他迅速地疲惫且麻木了。初遇郭德纲时呢，岳云鹏的人生理想就是有钱，然后受人关注。而现在他的理想是去一个三线城市，二线都不要，住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安静地享受晚年生活。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我明明知道五环堵，这条回家路我不担心，要塞呀就塞呀，我不担心，一辈子没有洗过车，我车子不甘心啊。这烟抽的看起来多淡定，这边苦苦的笑容呢吐出了叹气，你还想看什么戏？在车上乖乖吃着你的煎饼，快点上五环，因为或许先上先赢。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歇会儿吧你。 远方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黑泉路北向南从宝胜路到清河路连续拥堵81分钟，拥堵距离 0.5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莲石东路东向西从莲花池西路到莲玉桥连续拥堵77分钟，拥堵距离 0.9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开路南向北从三荣桥到魏永路连续拥堵76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从宛平桥到卢沟桥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东五环路南向北从大鲁店北路到古塔北路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安定路北向南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北土城东路辅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东路辅路东向西从小黄庄路三条到北三环中路辅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江庄路东向西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转晴，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17度。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自在游。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